都是保养的好，我的心里也是有这样定力啊。都听见了，可不准转出去。要是醉了了一股子，当心打落你们的粮票。呸！老太太，你可真……唉，啥宝药正像放在些人色的那样，万一生出什么事来，这倒叫人难了啊！那倒是不难，我倒有个主意，不知姑妈肯不肯？哦，你只管讲来。这件事，这一股挑拨的法子， 挑拨。 好呀乖，得保佑这社区的子弟妹妹把真情暂且暖一把。 记为什么要打你？你说出什么话了？ 为什么？我不是为了八爷去包姑娘的事情。嗯， 你说什么啊？ 那就是八爷去包姑娘的事情。好意思叹了青天， 叹了青天。 断崖见你太 娘，快去！ 死啊！ Yeah. 思。 Thank you. 姑娘，姑娘。 久没有见面了，总算盼到了这一天。 宝玉 啊， 来 啊，你要温从些 啊， 我知道。 林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迹，是地间称心。满意的 红街灯，大灯里。 有人我就知道，看我是不是在做梦啊？什么什么不做梦？老太太在这里坐着，老爷在外面坐着呢。 就是，你告诉我，放在手的那位美人儿是谁？ 是新娶的海奶奶呀。 你真糊涂，新娶的二奶奶是谁？ 是包姑娘。 林姑娘， 你怎么闻得起林姑娘脸料？老爷做这娶的是包姑娘。 是啊，老爷做这娶的是包姑娘。 是啊， 是包姑娘啊， 包姑娘， 是包姑娘， 包姑娘， 是包姑娘， 是包姑娘， 是包姑娘， 是包姑娘， 是包姑娘， 包姑娘， 老祖宗。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宝玉，你娶的是宝姑娘。 Oh, my God. 不要死。你好不叫我死痛啊， 哈哈哈哈。 你盼到红包花作 二爷，天夜了，这里不便多留，你快回去吧。 子娟，我知道，妹妹恨我，你也恨我，我就是死了，也是个叫死鬼。 这些话我都已经听惯了，生已死了，我是什么？你 子娟，妹妹林叔叔他将是什么？ 想当初姑娘病重负是冷漠鬼火三更去，你那边是东方沉落一天雪，只听他横声呼报哟，我心酸的是我老君，宝爷你来治疗。 Thank you. 妹妹的邀请何在？